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坊，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佢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制造工厂， 系 已经有呢个食环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劲啊！好啊！ 地点香港新界火炭。鳌背湾街45至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鳌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Ricky 先每月系有优惠嘅，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 让糖尿病友们寻回甜嘅滋味。Kevin Wong Rex 惊日星期日晚 GT Reggae 好，咁咧就翻到嚟第二节啦， 又翻嚟啦， 系啦，咁嗱，我哋头先嗰节就一路系咁讲，喂。駕駛上面的技巧上面的東西、那好了，就當一個新牌、克服了這個技巧的問題了、他真的要買車了、比如你們譬如你們會叫他們買新車還是舊車呢？ 嗱，我就有啲唔同嘅，因为咧，点解咧？我系即系我自己系草根阶层啦，咁我亦都冇钱买车咧。当年即系唔会话有架车等我考完牌揸啦，系咪先？咁啊，我系考个牌就系为咗搵食嘅， 系。 咁即系好长时间，其实有段时间，其实我系考咗牌一两年都冇车揸嘅， 系。 即系我系跟一啲，即系譬如我做即系一啲搵食车咁样样，你咪如果做跟车嘅，你咪喺隔篱。拍住你个同事睇佢揸车 咯， 即系唔多唔少，有时都会吸收到佢哋啲经验嘅。咁有啲、有啲我试过遇到有啲同事，佢自己佢本身就系揸即系5.5嗰啲司机，咁、我跟佢车嗰时，咁我其实我系为咗揸稳食车、先入行做跟车嘅，跟住先考牌嘅。咁我跟佢，咁佢。嗰條友富二代嚟 㗎， 屋企有幾部的士，老豆大把錢，佢自己又搞埋車行，即係又做埋二手車買賣，佢表面上就係一個揸5.5公吨嘅貨車司機，實質上佢名下有7部車。 富豪啊，呢正常， 仲要係水貨車，當年就好興水貨車，咁啊，喂。喺佢哋即係喺呢兩位同事，因為有時都要交叉咁坐我哋車咁，咁、都學到唔少嘢嘅。咁啊，都同一即係時間咧，佢都要教咗我，又話最好咧就係、二手車。有咁牛肺就得咁牛肺。 嗯， 係咪？即係會有機會。即係係會有啲問，即係問題出現，你會 即係等你感受下嘅， 感受下 嘅先處理啊。 係啦，即係未必需要擺路掣嘅，咁啊，但係起碼有一樣嘢就係唔會話你踩得咁爽咯，即係咁，即係會介，即係同埋一定會推薦我係即係試試細先，試試細玩起先嘅。咁啊，甚至乎後期我去到做貨櫃場嗰啲人，因為我。你知道如果我喺大西北嗰啲地區活動咧，就通常嗰班人都嚇、轉彎係唔係踩俾力嘅，係俾油噶嘛嗰啲人，即係長期你喺嗰啲氛圍之下，你係即係你唔多唔少你嗰個車膽係大啲嘅、即係你喺個氛圍裏邊、即係成長嗰陣時，咁啊。都是建议是买二手车啦，买啲残车啦，撞咗又 唔肉赤， 又唔肉赤，同埋有其实好多嘢可以自己一眼，即係一板一眼去跟咯、即係水滚啊之如此类啊嗰啲咁啊，或者条胎蚀啊， 即係顺便学埋维修啦，係咪 都可以 简单维修咧。 系噶，因为我哋以前 即系咪知道有少 系噶系噶，尤其是住屯門元朗嗰啲人咧，即系我哋以前我哋嗰啲同行咧，即系做货柜嗰啲行业嗰啲人咧、有啲好癫噶 ，cam 带自己换噶， 系。高手、啊、高手、 啊、自己換 cam 帶嘅係，即係佢係熱愛到嗰個程度咧， 係 自己剝爛自己嘅車去搞， 再拆散再睇過， 係即係可以咁講咧，即係俾力皮啊，唔使講啦，自己換啦呢啲 小菜啫，俾力皮嗰啲， 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都幾辛苦， 換胎都未曉啊，大把人， 我好怕換胎，我自己我承認我好怕換胎啫， 我自己認啊，我認我得人仔啊。你叫我換胎，我唔搞唔掂噶，我扭唔到噶嗰啲螺絲 嚇， 扭唔到同唔識係兩回事嚟噶。 唔係我同你講咪得咯，我同你講咪得咯。 我幫你扭，可能你自己識換噶喎。 我同你講咪得。 我唔中意用嗰啲咧原廠跟啲套裝織咧 嚇， 我中用飛機織噶嘛，方便。 其實嗰啲攬物織，我覺得係好危險嘅。 係啊， 你試真係拋落嚟。 嗱，所以好多人咧都話中意自己跟個墩本織嘅。即係自己嗰啲普通嗰啲積 千斤頂啊嘛， 係千斤頂係自己頂嗰啲嘅。 你攬積即係你擺落之前，你同個地面打平水先。 係啊，嗰啲係好。 你仲如果冇個戳去攝碌嘅話， 係啊， 你一起嗰下冧咗，你成架車行咗去噶嘛？ 係啊，係啊，所以呢啲係好危險嘅，但係冇辦法，即係通常啲原裝車。都是跟嗰嚿嘢， 好噶，所以我而家咪咩咯？我而家好鬼中意嗰啲原裝車咧，係連試啤胎都冇跟 支 咩跟支噴 噴 嘅補胎液咯， 係啊， 但係嗰支嘢用完唔係換胎，係要換拎噶咯噃。 係啊，我知啊，咁但係總覺嗱咁，如果唔係我你俾著我，咁咪要嗌拖車咯。 唔係，其實而家 新業唔好打俾我，唔好打俾我， 我唔會打俾你。 有咩事？啲一望已知係白領嚟噶啦， 夠力拖車啦呢啲，拖車 但係又車又擺唔到飛機積，係咪先？ 又唔夠力㗎啦。唔係我嗱，我唔同啲㗎。我覺得咩㗎？我覺得即係如果能當然能力負擔到啦。我覺得係新車㗎。即係你俾我，我可能會即係有陣時會即知啦。即係譬如啊，你話買二手車，其實對我嚟講係一件幾煩嘅事嚟㗎。即係你又驚佢唔知會唔會有啲咩維修嘅問題啦。即係。會唔會譬如撞過膊頭啊？即嗱咁講， 通常咧嗱可以講少少。其實買二手車，如果你真係好怕咧，就冇得講嘅。但其實如果玩二手車好玩嘅， 係 好多好多嘢，即係好多值得討論嘅嘢。即尤其是我哋即係時間長喺個工作幾個同事，唔係講車講女人㗎啦，係咪先？千祈唔好講錢，講錢失感情， 失感情 係啊。 通常你講唔到車嘅喎、 啊，有錢都唔好話俾你聽你有幾錢啦、啊，大佬。咁啊，通常好多時就話喂，點樣買一架二手車啊？咁樣樣有好多方法嘅，例如有教你，最緊要睇下嗰啲和尚頭有冇蝕到，揾嗰啲即係比較大啲嘅地方可以兩邊扭盡塔、扭死塔去轉、去俾油轉轉，睇下有冇。即係 有冇響 啊，係啦，同埋正車嗰陣時唐太會唔會震咧？即係嗰個計燈膠啊，個計燈膠有冇爆到咧？有冇鬆到咧？呢啲啲簡單嘅嘢都可以知道，同埋最緊要買二手車，通常我哋最緊要睇下係咪直板， 係咪就係呢？ 就話俾你聽，直板 咩叫直板？即係好多人未買車嘅人，可能唔知咩叫直板咧，即係嗰車嗰兩條龍骨啊，即係底嗰 大陣， 兩條大陣啊，原廠出咧係冇薄口嘅，係冇焊位嘅。如果撞過攣過咧，係會有一個有錘印嘅，即係打過落過火或者係焊過嘅。咁通常要上四處先睇到嘅。如果你唔上四處咧，就要冇底睇咯。咁如果你有冇一個大計經驗嘅朋友去睇咧，如果自己去買咧，就要冇呢個風險。 其實阿經一你講呢一扎嘢咧，係等於女人去買嘢嘅時候 shopping 嗰個經驗。 係啊， 即係唔同款式、唔同比較、唔同設計師，然之後我揀咗樣我最啱心水、最靚仔嘅嘢出嚟啦。咁，但係對一個新手司機，如果佢要判斷咁多機器上嘅嘢，係有啲難度嘅噃。 但係佢一定要識呢個 concept 咯。你唔中意一件事，即係你唔中意一件事，但係你我都覺得你應該要。聽下無妨啊！ 其實咧，你頭先講個直板嘅問題咧，你有冇你哋嗱 其實我哋都知啦，即係譬如睇二手車咁樣，人哋話 你知道啦。如果睇二手車廣告，你唔識得解直板兩個字， 係啦， 係咪先？ 但係喂，知唔知直板呢個字係點嚟㗎？ 我真係唔知喎， 銀紙啊嘛， 係啊，我聽過嘅都係，因為直板銀紙係唔炒噶嘛， 未接過嘛， 冇接過，你一撞就炒， 哇！呢 個咁樣嚟噶， 係啊，清楚曬， 係 啊，我哋又學到嘢啦。 但係你話嗰兩條骨要直咧，嗱，以 Alex 一個唔識換胎嘅人，你同佢講嗰兩條骨，可能佢都揾唔到兩條骨喺邊， 兩條骨喺邊，冇錯， 就係你肉落攬即頂嗰個位啊嘛，係， 冇錯， 唔踎低你唔捐就睇唔到。咁如果有個人對換胎冇興趣，我係唔識換胎嘅，佢揾唔到嗰兩條骨噶喎， 係，嗰兩條叫大陣，嗰兩條大陣， 係啊。 系啊， 喂，咁 Kevin 你觉得点啊？ 哦，嗱，其实我就当然啦， 呢全部要表态嘅，我哋 当然啦，有新车嘅，梗系选择新车啦。如果能力上面，咁但系如果喺我个角度咧，我其实都中意旧车，我讲真嘅，因为其实我同经验有少少似，我自己中意 DIY， 但我自己当然啦。基本嘅 concept 我係有嘅，因為我僆仔學師咧，我哋整車嘅，係啦，所以我就基本上對呢啲概念我 OK 嘅，咁我自己玩都玩咗六七架車㗎啦，最少，咁我全部基本上大部分啦都係玩二手嘅，我都有玩過新車，咁但係唯一一個分別係咩呢？新車當然啦，唔使煩要跟啲咩嘅特別嘅嘢啦，即係唔使擔心架車有冇咩撞過啊，咩機件故障，但係亦都好老實，新車唔代表冇問題啊！新車都有機會會壞嘅，睇你好唔好彩嘅啫。咁基本上當然新車個壞嘅機會率一定係比舊車冇咁高啦。 同埋感覺上新車如果壞，我點都可以翻廠。 翻廠冇錯啦，即係你會買得安心啲。但係當然個價錢嘅分野就一定會差好遠嘅。但係如果你我自己咧，我就中意自己落手落腳嘅。咁所以我就會選擇一啲可能二手車。咁啊，當然 quality 都係撞彩嘅，你有陣時有啲嘢鬼咁眼，你真係睇唔到嘅。但係有一個樂趣就係玩舊車嘅樂趣就係你可以自己，即係如果你真係自己有認知，同埋你鍾意自己落手落腳咧，係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普通一個可能新牌出嚟，咁新牌都有好多種人嘅，咁可能有啲人真係做車嘅咧，係咪先？咁佢可能都會選擇啲二手車，因為真係學佢話齋撞咗唔會肉赤。系啦，咁新車講真，你俾我新車，我 high 花少少，唔好講撞啊 ，high 花我都赤，系啦。但系我自己就會選擇啲舊車嘅，因為真係好玩啲。 以我一個好鬼學術又好鬼正義 L 嘅人嘅講法咧，正義嘅講法，我係覺得新牌應該係買新車，因為我最怕嗰句説話就係舊車撞咗唔肉赤。 嗯，系啊，其实我 呢句说话会变咗系一个，小蟹碰唔紧要啦，嗰、那个问题， 即系听声停， 系啊，冇所谓嘅，呢度烂一个窗就烂一个窗，烂多个窗都系烂多个窗啫，一件污两件坏，一笪嘢，唉，唔使整住啦，冚多下次整咯，哇，呢句仲恐怖，我架车摆你隔篱，我唔吓生死啊，OK， 嗱，真心讲翻我自己，我老婆。我老婆考到牌，咁梗係我教啦。佢又唔識揸車到教，佢都係我教嘅。咁就好面紅地話俾你聽，佢真係冚過。冚過就喺佢當時佢屋企樓下，佢新牌就買咗架新車。咁收車係我同佢收嘅，收完之後揸咗返去牌度。跟住架車唔夠三日。有三日尾班把就尾班把就花咗啦，跟住打電話嚟阿 Sir， 你同我聽下先，我真係望架車。 咪嗰陣時叫阿 Sir 嘅咩？ 叫阿 Sir 係咩？仲係叫阿 Sir 啊？ 嗰陣時未到手 ，OK， 未到手， 未到手， 架車就到手， 搶到嘢啊！ 我冇話唔講我，去到見到架車個尾燈把真係花咗，冇唔係好大手板咁大啫。咁佢留下個 L 位，我都話嗰個位難拍㗎啦。我都教咗拍咗好多次，咁我喺度拍佢梗係拍到啦。但到佢自己做嘅時候就爭少少啦，咁啊真係困到。咁嗰晚嗰兩個鐘頭當然係做咗好大量嘅心理輔導啦，咁然後就冇事啦。跟住 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 心定係生？ 你想講生理？ 好挑戰嗰啲咬字，好正嘅。心理輔導完之後，佢後來都係肯自己揸車。佢最叻女嗰處嗰陣時，曾經係由沙田揸車去葵涌翻工嘅，係行和宜合道落條長車嘅，都冇問題。所以佢好鏡石架車，就係因為佢鏡石架車，所以佢揸得好小心。 係。 系啊，呢个系我觉得系一个几重要嘅一点咯。如果你话我揸旧车，我下油下油碰都唔咩嘅。咁另外一样嘢，你买咗个新车，因为嗰阵时细领嚟嘅 IS300，咁佢嗰阵时架车系有五年 warranty 嘅。咁以佢一个小女人买咗件嘢翻嚟有五年 warranty， 佢系觉得好开心嘅。乜嘢风吹草动就打电话俾皇冠，皇冠就会如何怎样，佢系唔使谂啊嘛。但你买二手车呢样嘢系而家系有保养嘅，但系我谂冇原厂五年咁巴闭啩。俾咗咁大嚿， 咩？而家啲保养， 二手车喎、 啊。哦，二手车咁而家冇啦。 系啊，咁 五个月都偷笑噶啦。 系啊，其实如果而家喺香港买二手车，有冇啲途径系同 Avis 嗰啲租车公司嗰啲买？因为租车公司好兴好新嘅车就换噶嘛。 其实据我所知就大昌，不过好似近排都冇啦。之前佢哋都有做大昌有收啲车咧，即系佢唔系租车公司啦，当然，但系大昌佢自己本身有租车。 而家有噶嘛？我早半年陪人哋去都仲有噶，喺照样喺翻九龙湾有一层系净系做大昌 租车 二手车， 二手车有嗰啲系收翻嚟。 因为你买嗰啲二手车咧，你几乎系等同同原厂咁上下噶嘛。 系啊， 佢大昌有个招牌，佢唔会令到个自己招牌有任何东瓜豆腐啊嘛，即系变咗你可以。有咩事有得跟嗰个权利好似得到保障多啲。你如果去真係一般二手车行係应该係冇咁多㗎嘛。当然你有朋友有个好好正斗二手车让俾你朋友让咁就最好啦。 唔係其实我哋讲嗰个大昌嗰个唔同嘅，其实即係你话譬如人夫啊或者咩波子啊嗰啲，佢哋都有 pre-owned 嘅 pre-owned， 但係佢哋 pre-owned 嘅话通常都会系 pre-owned 返自己牌子。咁但我哋 或者啲吹烟车囉。 train 车佢都唔会入自己 pre-owned 噶啦， 因为而家系噶，你譬如大昌佢啲咧挂大昌牌头，其实嗰班 sales 都系有啲系 train 翻嚟嘅，唔一定买大昌旗下品牌嘅，咁佢都有嘅。咁你话你另外讲嗰啲，譬如就算 Toyota 都好啦，咁佢有时会买嗰啲咩经理车，咁嗰啲佢其实就系皇冠自己嘅车咯。 系啊，喂，唔系啊，而家咧唔知讲唔讲得。应该唔系，冇理 你讲得呢句真系讲得啦， 细声啲得噶。 其实咧，而家咧，我知道啦，即系唔系话冷门牌子啊，直头系热门嘅牌子咧都有嘅，就系有啲佢话嘅经理车。咁其实系新车嚟噶， 系， 只不过系 出咗牌， 咁去到你嗰度就变成一字咁样 咯。因为佢嗰啲车可能系 display 或者真系俾经理。 唔系啊，系唔系啊？就系连 display 都唔系啊，系真系。真系新的、 有碌过出街系咪？ 有 冇碌过出街噶？真系完全系全新噶。 呢、這个我可以答你， 系 因为我亲身经历， 系 所以我一定知。 系 咁，我以前我又学你话斋，我唔知讲唔讲得。 讲啊， 都话细声啲就得咯。 系咯，细声啲啦。咁啊，某 T 字头嘅品牌啦，咁样话，咁佢哋咧真系有嘅，因为有阵时车行会做一啲 promotion。咁你所讲嗰啲咧，就可能系啲 promotion 做攞出嚟做，其实出咗牌就平少少俾你。因为点解咧？因为新车入嚟咧，佢要俾首次登记税。 系， 如果佢要平俾你，就咁即系免价平俾你， 系 做唔到嘅。 冇错。 所以佢一定要出咗个牌。 佢个原因 咁就可以平少少俾你啦。 系，佢个原因都系咁样。 咁另外一批咧，就真系我头先所讲嘅，一啲系真系经理车， 系 真系高层用嘅，但系行咗好少米数嘅啫。有啲咧就会借出嚟俾啲传媒我嚟影个相嘅，有啲咧就喺 showroom 做 display 嘅，所以佢呢一扎咧，佢一定会系首选攞出嚟做经理车。咁你见到有时平价卖咧，就咁嘅原因嘅，其实就全部出咗牌嘅。 喂，咪要等年尾清货佢一次， 大部分唔一定，佢一年应该最少有两次。 有啲九月、十月就好，有啲登报纸， 冇错， 有若干价减3万，即系嗰架车有可能系摆喺 showroom 啲僆仔走上跳， 同埋或者可能转款 facelift 款味， 系啦，都会有呢个可能。 其实有啲牌子啊，仲可以买啲咩咧？择年车咧。有啲宅年車即係點咩意思呢？譬如 即 係2015啦， 即係年尾車囉， 係啊，佢可能係2014啦，甚至到2013啦， 即係年 即係佢都仲有嘅 stock 囉。咁呢啲都抵玩嘅，就係佢就真係全新嘅， 平幾萬俾咯，平一萬幾千俾， 所以佢要出咗個牌， 一萬幾千啊， 要出咗個牌先至有機會減到價俾你， 係 啊，所以有好多人都係㗎，我以前都經歷過啊，有啲人嚟問買車，因為我都做過嚇 sales， 咁佢話我嚟買架新車，我俾現金，可唔可以平啲？ 咁基本上係冇得平。 現金梗係冇得平啦，上會 都 仲反而有2000蚊有權送俾你啊！ 如果 你唔淘寶包郵， 唔係因為如果你喺新車嘅公司上面買車咧，你要平係冇可能， 因為海關入咗啦嘛， 係啦，已經報曬俾政府，你要首先登記税幾多，佢要計你幾多個percentage 嘅，咁你嘅車價已經報咗出嚟，係冇得減嘅。 係， 咁所以講呢啲説話係多此一問。 係， 係啊，除咗二手車。二手車或者可能水貨車可能有得傾， 喂，所以 唔係喎，喂，而家買二手車咪上會仲有得減？ 梗係啦， 因為 其實 我又講唔講得㗎呢個商業秘密？ 唔係，其實係條數喺度啫嘛，嗱，你怕冇我講，其實係條數喺度啫嘛，佢可能佢嗱，總之我買呢一部嘢，我一定要執10000蚊嘅，譬如打個比方10000蚊嘅，咁你現金行埋嚟嘅。咁我咪執10000咯。哦，你上會嘅，其實上會佢可能個會會分翻啲傭俾佢噶嘛。即係你可能你自己行去間會度上，你個利息係會低過經某一啲人去上噶嘛。咁其實嗰個差價就係個傭咯。咁佢其實去到最後尾，其實都係數字遊戲啫。即係只不過佢係咪都要袋翻10000落袋㗎啦？只不過嗰10000係點樣嚟嘅啫。 同埋個 sales 將佢本來收到嗰啲錢。其中一部分益翻個客， 啊 咁佢做咗單生意，個客感覺上又唔使一次過拎咁大嚿錢。 調翻轉我咁睇，佢未必一定係將自己嚿錢益俾個客。我相信每個 sales 都唔會咁做，其實純粹真係銀行或者嗰個借貸公司個車會嘅回傭係可以做到幾多 discount， 佢多除少補啫。一定唔會經 sales 袋噶啦，爭住個回傭有幾多，因為佢哋計法咧係計個利率。你譬如我去到某一個利率，我就回幾多俾你。哎，死啦！我講咗好多商業秘密出嚟喎。咁佢咧就 冇 去到某一個 level。 你去車行問都問到㗎啦。係 啊。哎呀 ，sales 唔會答你㗎嘛，因為保障佢自己㗎嘛。咁所以就其實係計翻個 percentage， 銀行回幾多，因為間間都唔同嘅。 嗯， 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哋係靠個 commission。咁你話平幾多，其實係做銀行批俾你幾多嘅啫。 嗯。 即係可能銀行喂你架車20000，咁可能銀行。你做到20000嘅話，佢回傭俾個 sales 可能都係10000，但係調翻轉話俾你聽，如果你做上會咧，可能裏面就平10000蚊車價俾你啦。咁其實你上會做咧都係做200000， 即係 咁 咯。咁個客冇乜所謂嘅，我俾得平咗咪 OK 咯。 係啊，係啊， 冇人有蝕底啊嘛，成件事裏面， 所以可以話俾大家聽，現金唔會平噶。 係， 即係拎個舊錢去買樓嗰啲係電影上見到嘅啫，冇人咁做嘅。 我諗住咁樣好豪，然後就叫人哋平俾你啊，係一件 一嚿嚿錢掟埋佢 啊。系啊，因为有好多好豪气嘅，以前我喺元朗经历过，有好多冲入嚟攞住嚿钱，我俾现金，你我我即刻落订，我平几多俾我，如果问我唔买，唔好意思，冇嘅。 讲普通话定讲广东话？ 广东话嘅。 哦。 通常嗰啲都系啊，唔好讲啦，得先。Okay, 总之系有啲咁嘅人。 明嘅。 系啦，有啲咁嘅人。 唔系啊，嗱，你讲到呢一样嘢，我又讲我嘅一单小弟第一次买新车啊。嗱，譬如你咁啦，嗱，啲人买车啦，系咪都系带票噶？俾票噶？ 冇， 唔一定喎，信用卡噶，系啊。 嗱，但系就咁噶嘛， 票唔收噶， 碌卡咧。 票收。 唔收噶。 我嗰次收得啦， 好啦， 继续。 我嗰次咧就咁嘅，佢咧就话，碌卡得，不过只能够碌20000， 系 吓，只能够碌20000， 系。 咁好啦，跟住咧。剩返嗰個尾數係點呢？我嗰次就係啦，試車試完之後就 OK 啦，去馬啦咁。咁佢話碌卡，咁我個尾數點呀？跟住佢就話開票啦。吓，我冇帶票喺身喎。最後尾我去銀行撳錢啦，跟住要佢找錢俾我囉。 吓，有錢找 个 好嘢嘅。 係呀係呀，咪嗌入去囉，咪嗌入去 office 囉，跟住 office 啲人自己揞返出嚟囉。 你可以开銀行本票㗎。如果你票都收嘅话。 冇啊，完全冇諗過呢個問題啊，係啊，就行咗去撳機撳咗出嚟咯。 喂，照佢收錢嗰個都要收 cash order 穩陣㗎啦，你本票冇得衰㗎嘛。 因為唔係㗎，如果你真正一間車行呢，即係二手車我另計啦，如果你全新車嘅車行呢，因為佢哋要俾一個佢哋嘅會計部啊，如果你經過 sales 啲 cash 呢，個 sales touch 有啲咩事走咗，佢哋唔認頭 㗎。OK。 係啊，所以其實佢哋都唔 recommend 一定要收 cash 嘅。即係 cash 當然可以啦，即係當然可以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多會信用卡嘅，因為啲客都會諗，我俾得個信用卡，我又可以儲分， 係咯。 個 sales 又唔使騰雞， 係咯。 係啊，你試下代自己皮啊，一個人啫，你可 能因為可能 生意好嘅， 可能大家都冇乜概念，其實都應該知。 其實在商業世界裏面處理現金都是一種成本嚟㗎嘛。 所以通常其實很多都是會簽卡，點解有啲唔收票呢？咁可能而家收啦，我都唔知啦。咁有啲唔收票嘅原因就係驚你張票彈。 唔係我收尾咧，唔係我收尾係咩嘅嗱？其實之後就全部都係收票嘅、嗯。我經歷㗎啦，我經歷㗎啦， okay, 全部都係收票嘅。 OK, okay.。 咁去到咩位咧？直頭係交車俾你， 係 佢都收票。 嗯，係 嚇。不過咧就咁啦，佢會影印張牌簿俾你嚇。你攞車， 正本拒揭， 冇錯啦。佢就俾鎖匙俾車你，你就交票俾佢，但係佢唔會俾正本牌保你，佢、 嗯、 俾一個 copy 嘅牌保俾你，咁、嗯、個車主名當然係都係你㗎啦， 係你啦， 係啦，咁就證明咗我已經同你出咗手續㗎啦，咁樣，咁張票對咗之後，佢就寄返份正本牌保俾你。 都可以一萬個方法嘅，其實 係啊， 你如果你接觸到啲二手車，其實你一萬個方法㗎啦。 總之成到個交易就得㗎啦嘛， 係 啊， 係，係啊，咁啊買咗車之後啦，咁啊下一個步驟咯。 啊！买保险啦， 出现咗咯， 系啊，呢、啊這个都系买车， 呢个系个人嘅问题多过架车嘅问题、嗯。 其实我又咁睇，如果买现疏、啊，其实就算无论讲新牌真系好惨嘅，或者我哋旧牌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 啊。 即系点解咁讲咧？新牌有新牌嘅难处啦，出牌系咪先？咁、嗯、我哋旧牌其实都，我哋因为知道太多啦，即系我觉得吓，我哋知道太多。我哋會去格價嘅，但係好多人都會唔明，我係咪純睇個價錢先？即係可能我同一架車，我 call A 公司同 B 公司，喂，點解 A 公司報假設係2000蚊，點解C 公司報3000蚊？哇，咁我梗係撲去買2000蚊嗰個啦。 然之後我有個 friend 做保險嘅，喂。然之後又好慘啊！做保險嗰啲 friend 真係大鑊，其實又要將自己嘅 commission 犧牲嚟，喂平啲啊，大佬咁熟啊， 係 啊， 係 啊！ 我而家最絕歌唔係呢樣喎，車保最抵價喎、 啊， 你平啊，我再減俾你， 係咪仲要再上網？ 你出到嗰份保單或者 cover note 諸如此類，你攞咗個報價嚟到嘅話，我再平俾你。 嗱，因為 總之鬥到最平為止，但魔鬼唔係喺嗰度咯， 冇錯， 冇錯。因為以前我哋攞保險咧，就有個通常我哋 call 啲 broker 嘅 係 broker 嘅，咁佢通常咧會出三個價俾你嘅，一個好 Q 勁嘅價錢， 好貴， 一個中等嘅價錢，同埋一個好平嘅價錢。咁相對上你個 commission 係75%。25% 同埋 10% 到啦，係咁上下啦，印象唔 exactly 準確啊，我個印象之中係咁樣樣嘅，咁就通常都唔會攞最高嘅價錢俾佢，除非你係諗住出個仇人 plan 俾佢啦，係你係同佢有啲牙齒印嘅，係咪先？你就想賺盡佢75%， 咁幾好啊， 老友聽。 唔係啊，其實你除咗你話價錢嗰幾樣嘢之外啊，淨係兩個 terms 啊，都拗爆頭啦，一個墊底，一個 loading， 係，因為其實我都覺得暫時都好多人都冇去理解一樣嘢，係 啊， 即係好多人都諗住喂睇面價。 啊、 即係所謂面價係咩？即係我頭先所講2000蚊同3000蚊，我邊個平我就買邊個。但係真係 touch wood， 當你出事嗰陣時咧， 就真係出事啦。 知道真係係啦，你就知道後悔啦。咁有好多人都唔知墊底，冇考慮過墊底呢個問題，因為墊底其實都幾複雜嘅，即係聽落去如果唔了解、因為有好多每間保險公司有好多唔同規條嘅，譬如有咩年齡啊， 咪仲有咩咧？你墊底仲有幾多個咧？咩 unnamed driver 啊， 係啦，所以就話年齡啊、 inexperienced driver 啊嗰度 ，incompetent 係啊嗰類啦， 係啦， 好多噶嘛。 呢樣我諗都係真係值得可以分享下。 跟住連拍咩啊？ Parking 我係、那 個、 啊，我早兩日望下。我將因為我份車保就差唔多到啦，我望下，咦，原來連泊車都有墊底嘅喎，2000蚊咁樣咯，即係跟住我問下，即係點啊？哦，即係佢話，如果你架車泊喺個停車場俾人攤咗，咁你點都要自己揞2000蚊出嚟㗎啦，咁樣啊，原來連泊車都要仲有墊底嘅，咁 啊， 係啊係啊，即係都有好多，咁我又見過有啲，即係其實我自己之前都試過嘅，咁就買過一份保。咁、那個 agent 咧就同我講，喂，份保險咧就係平嘅，咁但係有個 condition 喎、哦，咁我 你個 agent 咪算負責任咯， 係咪啊？ 佢肯講嘛？ 哦， 唔係，其實應該保險公司係一定要講嘅， 但係 agent 未必㗎嘛， 係 嘛， 所以 full broker 咪一个唔好处咯。broker 冇守则噶嘛， 你买咁多保险，你甚至乎买人寿保险，你会唔会攞份保单嚟跑啊 ？broker 咁，所以自己要小心啦。 broker 同保险公司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大家听众要知道 ，broker 系经纪公司，佢系可以同一时间买一间以上嘅保险俾你。 系啊， 而保险公司佢就真系代表佢自己个人公司，系啊，所以佢。agent 有 agent 守则，但 broker 系通常都唔会有点多嘅守则嘅， 唔会有点嘅守则， 即系讲得难听啲系艇仔系咪？ 冇错， 搏脚 冇错。 咁冇啊，嗰次我嗰、那个佢就同我讲，佢就话喂，份保单咧就平嘅，不过有个 condition， 我话咩啊？佢话一定系 name the driver 先保的， 系即系名下， 系啦，所有份保单唔见名嗰啲有乜？冬瓜豆腐咧就唔保喎， 即係唔借得俾人揸。 係啦，你唔好借俾人揸喎。 酒店代客泊車咧， 我冇問佢，因為我都唔係好中意。 應該 再大家嚟試我嘅車攞去俾人整，車房嗰位大哥。 咁我又冇諗得咁長遠，因為我第一 我係過濾啦，明顯。 唔係我第一個反應咧係咩？哇正啊！咁我下次邊個有人問我借車，我想佢同我講，我份保險唔包啊，搞掂。 但其實如果你份保險包，你都可以講唔包噶。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唔通你攞份保單俾佢睇啊？ 冇錯啦，我最後屘就話，咦， 即係做朋友嘅嘢係咪先？ 我即係我同你講係噶咯，我話係啊係噶咯。 即係其實我想即係有啲新牌或者冇車牌聽眾概念，即係其實冇車牌都唔使理嘅。其實新牌仔嘅聽眾其實想我哋知道，當如果你問一個朋友借車，而佢唔借俾你咧，先唔好嬲佢住。其实真的有很多原因的，可能他真的很孤寒，或者可能他真的很锡部车，他讲真的那句自己的东西有哪个喜欢被人碰的，即是多数都不喜欢的，是不是、 嗯、 有一个车一个女人是 不是，就是 相机啊牙刷啊那些 牙刷得更加没可能啦是不是，即所以来计如果你问人借，即是有些人很野蛮的，你问人即问朋友借嘢，朋友不借发脾气嘛，有些是 有的， 我不跟你玩是不是， 是啊， 我紧要定车紧要呢， 我不跟你打招呼的，你不借给我， 咦不跟你打招呼好像不打车事喎、啊、是 不是，即所以即要知道一样嘢，有时啲嘢不能够勉强，尤其是车是车是真的不能够勉强， 是同埋都始终有个责任喺度嘅，你点都同埋都最后尾都会影响到人哋嗰啲，即係你有乜嗨嗨碰碰咁，原本由直板变唔直板係咪先，或者你譬如哎呀 渣巢咗人嚟咗人知 係啦，冇错啦，咁你如果譬如签咗验疏，咁人哋之后下年续保，咁嗰个就会又有影响，人哋嘅保费又会高咗，咁到时人哋问你攞呢，咁呢啲都系问题 囉。其实讲到尾牵涉到后尾变咗钱银问题，就大家都冇 friend， 最后尾都会冇。 我谂exactly 最重要就系你当你出份保险，如果个价钱分别，你一定要问个保险公司究竟系咪可以任何人都揸得。有啲系其实有啲 term 好怪嘅，因为间间保险公司唔同，可能佢系唔俾啲25岁以下嘅人揸。 嗯， 借都唔得。 有。 借嘅都要25岁以上， 唔、嗯、系就算车主都系嘅， 系 车主都系嘅，可能你唔够呢个年龄，即系每间即系可能都会有分别啦。你唔够呢个年龄嘅话，你 touch wood 撞咗车，佢都会 又或者你系可以借俾人得，但系你嗰个朋友个名字要俾保险公司， 嗯， 即系叫登记车主， 加名啦， 系啦，加名 啦，咁佢可能就会平啲，咁啊有啲条件嘅，咁啊甚至乎如果你话做搵食车嘅，原来客货 van 咧。你裝乾貨同裝濕貨都係兩張保單嚟嘅、 啊， 濕貨係唔同乾貨嘅喎。 咁樣㗎？ 乾貨 係咯，我都唔知喎。 乾貨係平啲嘅喎，即係我講緊係做上台啲電召客貨van，因為以前係有裝海鮮㗎嘛。 哦， 咁你讲开 van 仔，我又可以讲。如果你 van 仔份保险，假设吓你系揸开 van 仔嘅，我突然间就去买架私家车，嗰份保险系唔可以带过去嘅，计法唔一样嘅。 系啊， 系啊，呢样都可以讲俾大家听，分享下。 系啊， 系啊， 同埋会有一个叫做 discount 嘅， 系 NCB， 即系呢个好紧要啊，等于钱嘅。 系啊，即系如果你连续养一架车，即系你现。未必是同一架車，你連續每年都有賣保險， 你名下啦， 你名下保險，咁你會一個 discount 嘅，即係你會越嚟平嘅個保費。 Low cam bonus 啊， 係啦， 係兩個名嘅， 係啊，兩個名 no claim bonus 同 no claim discount 係啦，冇錯 ，NCD 或者 NCB 係 兩個名嘅，兩個都成立，一個係逐逐升，一個係學名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一路買落去咁啊，最多好似係咪七 六十，私人名六十，公司名四十， 係 係嘛？ 私家車公司名都有六十 discount 嘅， 係咩？而家六十㗎啦。 是啊、 哦、 有六十的有六十的。 我一路都以为仲是得四十的。 OK。 咁就几好喎、啊。如果、啊、如果公司名都可以六十的真係几好、啊。 公司名好处係多到讲唔晒嘅，但亦都有返咁上一代价囉。有某些嘢你係唔方便嘅。 但你係不能够断囉。 係有啲嘢你係唔方便嘅会。 不能够断同埋盡量唔好 cam 囉。 梗係梗啦， 你一 claim 大吉你個事，保險買嘅啫嘛，邊個得人 cam 啊，大佬？ 係啊， 唔係啊，有啲全保咪會咯。 誒，但係有啲 cam 有歡迎嘅噃，我而家買嗰間保險公司啦嚇，佢係每年咧係包你一塊擋風玻璃係可以 cam 嘅。 哦， 呢啲又係 唔會影響你個保費，呢啲噱頭嘢啦。 係啦，佢買咗你個大吉利是啫嘛。 係啦，噱頭嘢啦，咁我相信你都唔會真係。冇厘头，喂，换玻璃啦咁。 中意得罪人嗰啲，咪中意买呢啲保险咯。 喂，包你一块玻璃啫喎，你得罪人嗰啲可能包你四块玻璃。你计条数计错喎。 唔系噶，你嗰啲咧都有分噶，原来。我最初个概念咧就系佢保单上面咧会写得好清楚嘅。 系。 佢就话你系前挡风玻璃嘅。 系。 会有嘅。 净系前嘅啫。 但系我咧最近咧就买过一份咧，系连天窗都保噶。 哦、oh, okay. ， 全車任何一塊，但係佢就講到明係一塊啫， 係 咁樣咯， 連天窗都保嘅， 誒、欸，任何一塊嘅一次咯， 係啦，冇錯啦，任何一塊嘅一次咯，係啊係啊， 就坑佢 D 柱嗰塊咯， 嗰只雞翼窗咁贏，不過係啊，所以就即係保險嗰啲就好多橋梁數啦， 係， 咁但係講真，你 P 牌咧。我又唔知點計咧，即係嗱，而家其實即係坊間有啲講法啦，即係喂我 P 牌仔，我買部 P 牌車咁樣啦，佢哋好多時就會叫你買部Corolla 啊，即係萬零蚊、萬零兩萬蚊嗰啲 Corolla 千五 CC 嗰啲啊，咁樣即係牌費又平啊， 坐喺 NCB 啦，可以啊， 牛費啊咁樣，即係我唔知你哋點睇啊，即係萬零蚊買部車，但係佢哋嗰份 P 牌保咧，可能講緊六千。或者八千咁樣喎、 啊，我覺得冇辦法㗎啦，香港地 係嘛？ 即係我都經過呢個階段嘛，即係當初新牌仔嗰陣時，一冇辦法，因為第一點解會貴呢？你冇 NCB， 嗯， 咁當然啦，佢喺佢哋嘅保險公司嘅角度，梗係覺得喂你新牌意外率自然高，所以你個保費自然貴， 係， 咁我覺得都可以叫合理嘅，佢係咁講，但係佢仲要睇翻你買乜嘢車。而去定個保價，因為佢哋都會有啲叫高危車，係係啊， 咩牌子咩 model？ 其實高危車喺我僆仔嗰陣時個年代係未有呢啲名詞㗎， 唔 係後期少少先有。 咁你嗰陣時嗰啲 係後期少少有嗰啲咩 Evolution 啊，咩掃把佬啊，嗰段時間先開始，我好老㗎啦。 其實呢樣嘢係 開始就嚟啦， 極度唔公平啊！喂，人哋做錯嘢而我負責。 係啊，跟住牽涉到咩 Civic 啊，即係由以前 EG 六年代啊，我諗係嗰陣時開始嘅。 嗰啲單 門咯，其實最 有陣時甚至乎唔使講啊，你少過三道門。 係冇錯。 係 最歧視一樣嘢就係兩門啫。 嗯， 係 門越少就越貴啊嘛。 係啊 ，Roadster 啊。 嗱，唔好講乜嘢 ，ML2 啊嗰啲咧就真係。 嗱，唔好講乜嘢，就算歐洲車同日本車個保險已經有分別。我僆仔年代睇一架日本車 Toyota 同睇架寶馬，就算同 CC 同咁多隻門，同 CC 同咁多隻門，佢個歐洲車寶馬嗰啲保費咧，佢都會話係貴過你架日本車。第一，因為車價問題， 係咯， 因為車價問題 嘛。 就算我買三保，唔好講全保，我買三保你唔需要。 三保都有分別 嘅車，有分別， 哦、 因為歐洲車佢話個馬力同日本車個馬力有唔同，所以寶馬個保費會貴啲。 係嘛？ 係啊，佢哋俾我嘅答案係咁，因為我都識得佢曾經講嗰啲類似咩 Booker 嗰啲公司，佢哋解釋俾我聽。係啊，咁我覺得哇，真係新牌買車係好頭痛嘅事。 是啊， 是我要买二手车我都仲可能要只是局限咗我买咩车种。其实当然你 afford 得起嘅冇问题啦，但你 afford 唔起就可能你选择性嘅范围变咗缩窄咗好多。 是。 是啊。 喂咁但係呢即係我又问下你哋啦。你哋见过最有印象嘅 P 牌车系啲咩车 哇。 希文讲先。 5.5 货车咯。 我都系。 仲要卖海鲜咯。架车喺灯位一停低系咁躺咯，躺到绿灯着佢仲躺紧。几想有雨汁、啊。 喂，即系如果佢老大系文泰咧，真系鸡毛扫都 fit 死佢。 嗰两条苏眉去咗边？你讲我哋 点解有几条鱼死咗噶？咁啊， 讲到冇晒水，啲鱼呕晒， 讲到冇晒水啊！原来， 唉， 你但系呢？好明显地，你唔会见到有人揸架5.5去考轻型货车牌，但系佢考完牌之后，第一架揸嘅车就系5.5。你个后边还好，你个前面你惊唔惊 咧？呢啲咪我种类型咯，即系喂阿 Sir。我搵食啊， 搵食啫， 系啊，考个牌搵食啊，大佬。 其实而家都多噶，我见 嗰啲分分钟系老细嚟嘅，同你讲，真系好 出奇噶， 真系好大机会。 佢就系唔受得班伙计气，咪立心肠，我自己 出奇啦，真系， 自己考个牌，我自己揸，唔使唔使求你班友， 或者而家请人都难嘅， 即系嗰个度躺到好似阿007嗰个猪肉台咁啊。 佢即係新手司機而揸咁大架車，你覺得即係有冇印象中嗰次咩喺花園道啊？有架車落嚟成架吸咗嗰度啊？ 係， 哦， 有個南亞， 有 南亞，意思嗰個唔係 P 牌，但係明顯地嗰啲車係較為難操控嘅嘢嚟㗎。 因為係啊，因為你始終咧，你 5.5 咧嗰個 brake 咧嗰個剎車距離係長過客貨 van 同私家車好多好多嘅，真係。 你車又重，胎又雞，你想點啊？ 係啊，你又要開廢剎。 系啊， 你唔开废刹真系大镬。 咁大佬考牌冇考废刹过噃。 其实讲真，嗰啲车都系真系唔适宜揸快嘅。你加上你又载咗货，其实你嗰啲架车整体，如果你 double 嗰啲 balance 都唔一样，咁你自然失控嘅。其实讲真，揸嗰啲车真系唔应该快。有阵时喺 highway 见到啲大货车，哇，轰住。 喂，嗰啲车你真系踩空气嘅，俾你。 系啊， 真系踩空气。 我又觉得真系唔都建议。 所以我自己都好惊揸5.5噶。我好怕揸5.5嘅，其實 唔係啊，我見好多而家， 因為你揸大啲，揸大啲，分鐘再靚啲， 係啊， 係嘛， 會靚啲，全封嗰啲， 你揸18個轆 好多嘅， 係啊， 全封好多嘅， 係啊，全封啊嘛， 唔係我見都多就係咩咯，送報紙咯，夜晚送報紙嗰啲 P 牌咯，係啊，但係佢哋啲車都好殘噶嘛。 有某些老細係覺得架車行得就得㗎啦， 得㗎啦， 你準時到咪 OK 囉。 係呀、但係佢哋啲時間又非常之慢呀嗰啲，咁所以你又要準時到呀， 咁都 係崩住佢。 咁都係嗰句啦，搵食嘅。係 呀。喂，咁你呢？ 喂， 我話你見過啲咩？ 我真係見過呀，有架法拉利囉。 法拉利 挂 P 牌，已经都我都相信曾经疯传过喺啲 Facebook 上面㗎啦，如果有啲人有留意。 仲有冇印象系边款啊？ 我印象系 好冇问佢咩色先。 我真系红色嘅。 好难认喎，红色 系咩款我唔记得咗啦。 一个招牌搭落 系 九。 咩款我真系唔记得咗啦，系红色嘅，系啊，咁都我觉得都比较夸张，即系啲富二代可以吓咁犀利咁，我真系有啲唔抵得咯 P 牌。 嗱，唔好问我其实我对 P 牌我系唔理嘅， 系嘛？ 因为我而家车都少揸。其实我基本上路面嘅嘢我唔 系 好。 我真系见过，真系我好佩服噶，但我又唔抵得咯。系啊，点解要 P 牌都可以揸法拉利，真系开心啊！我哋揸咁多年车，我未拥有过一架法拉利。 哇！咁你讲到好似好命苦咁， 系喎， 好似理所当然咁样。我拥有过一架 Shell 嗰啲咯。 如果你咁讲，我屋企都有 18:1定24:1啊！ 我有 LEGO 咯 ，LEGO 法拉利咯。 我都拥有过一架 F50 噶，大佬。 我个拉链上面写住三个字噶 ，book 30。 20多蚊有一只嗰啲啊嘛，系嘛？20多蚊 book 30好似冇噶。 仲有回力，系咩？ 系啊， 死 你估真系咁容易买到 license 啊？真系啊！ 咁你声大大，你又遇过啲咩啊？ 我遇过林宝咯。 哦、P 牌林宝啊， 系啊，我遇过林宝咯，Galado 嚟噶。 但你明明讲你遇过 R35 噶 ，R35 呢啲唔够林宝嚟 ，R35 都遇过。 至夸张嗰啲级 系啊系啊，至夸张咪林宝咯，同埋咩咯？最近就 Tesla 系， 即系嗰部全电嗰部嗰、部四门咧， 系 又有 P 牌咯。但系嗰部嘢因为电动车咧扭力好劲咧，其实系起围好快噶嘛， 系 所以都。我唔知啊，难唔难操控，我唔知，未揸过。 我都未揸过， 我都未坐过， 系咪啊？ 坐过，但系电动车系真系好去嘅。 系啦，应该就好去嘅，因为佢冇扭力去。 系啦，你石化燃料都要等转数啊嘛。 系啊， 石化燃料等转数， 要等爆。 电动唔使啊嘛，佢一喐个摩咁 啊，就系最 大扭力落。 你降谷佢其實冇乜分別，即係佢起步嗰個同你搭地鐵其實係差唔多嘅。 佢嚟嘅佢嚟嗰個動力係光速啊嘛。 係啊係啊，一嚟就係㗎啦。 冇光速咁緊要。 你 P 牌揸架咁大扭力嘅車，其實係一件幾難嘅事。加埋你見到佢個，即係有啲電動車，你講嗰部 Tesla 梗係天下無敵啦，17寸摩喺架車裏面嗰啲。咁有啲電動車係而家警察叔叔都有用啊嘛，啲巡邏車嗰啲。我唔記得係富士定係三菱咯，好似係三菱。 哦，唔係細細只嗰啲三菱嗰啲喺長洲定唔知咩離島行嗰啲。 早三四年前，我曾經喺科學園係同即係同人哋搞過一個試車嘅，就三菱攞咗幾部嗰啲東西嚟，咁嗰幾架電動車應該係屬於中華電力嘅。 係。 咁就係一啲街外人，任何人都得嘅，只要能夠 叫 I 定唔知咩嘢， 唔知 IQ 定唔知咁上下嘢。總之你揸個合法車牌就可以上去試噶啦咁。咁好多人都話。估唔到咁好去喎，咁細架車仔，咁細架車仔咁好去，其實車仔車底大細有乜所謂，個扭力大咪得囉。咁估唔到個車仔係咁好力嘅。咁如果你 P 牌司機揸個咁好扭力嘅車，其實好定唔好囉？ 唔知喎、啊、你所以咪其實我點解我特登拎個 Tesla 出嚟，因為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一個 P 牌司機控制個咁大嘅扭力會唔會仲辛苦呢？ 調返轉可能我咁睇喎，即係一般新牌嚟講係咪真係會考慮買呢輛嘅車呢？即係可能 可能屋企人㗎嘛，即係老豆揸緊咁佢咪 咁可能用佢架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都見㗎。 如果新牌我又反而唔 recommend 佢揸啲咁即係無論馬力大與扭力大都好，真係未必適合，可能真係未必 handle 到。係 啊因為喂大佬道路使用者唔係淨係得你嘅，即係加上你自己 handle 到幾多少，你話喂我冇車冇辦法啊，我成屋企就得嗰架車，咁我冇講啦，我投降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得選擇嘅話，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好 recommend 揸啲太大馬力嘅車， 即係講到尾就係千五 cc 好啦。 咁又唔一定，2000都得嘅。即係我覺得揸翻啲 normal 啲嘅車，可能練到你嗰手車嘅技術啦。即係我覺得唔代表大馬力你會好操控噶嘛，係咪先？即係喂，法拉利林寶講真，我有 friend 都揸緊，咁可能佢話喂係夠快啊，但係。你譬如林寶咁計，好似揸架好大架嘅卡仔咁、嗯，其實根本乜嘢都硬邦邦、 嗯， 完全唔係享受嘅、嗯，又或者完全唔係你 handle 能力範圍以內做到嘅嘢嘅，咁、嗯、我覺得其實變相就影響咗好多即係其他道路使用者嘅人，即係當然擁有係個都希望嘅事嚟啦。 佢其實有冇聽過人講話啲新牌仔買咗架車出唔到保險？而揾個 uncle 好舅父好、 哦、我諗呢啲應該都好多 好多㗎， 真係好多，因為而家真係新牌好多都買唔到現數， 同埋有多人揸咗幾十年車，但係佢又排咗好耐啦，佢有冇揸車你唔好理呀、啊、但係呢個 uncle 咁多年排零去買保險，同埋佢年紀一定夠啦，叫 做 咁佢買保險，相對於呢個新牌仔買個價錢一定差好遠啊嘛。 係 咁啊，好似慳咗多錢喎、哦。咁若干咁做， 咁你淨係年齡都已經慳咗啦。就算大家都冇 NCB 嘅話， 你唔好講咩啊！我早兩個禮拜幫人哋揾咗部 P 牌車咧，望住個牌譜咧，嗰、那個即係揸嚟嗰個係女孩子嚟㗎。咁佢應該就係 P 牌操車一年咁樣，跟住我哋望住個牌寶呢，個名係咩嚟㗎？應該係佢老豆嚟㗎，即係男人名嚟㗎、嗯，即係個身份證號碼係好舊字母嗰啲嚟，應該係佢老豆添、嗯，所以咪就係其實你講嗰啲情況啫嘛。佢 P 牌咁揾老豆出老豆名出咁樣咯。 咁佢算唔算係唔面對現實呢？因為自己永遠坐唔到 NCB 喎，咁樣。 同埋有啲咩事係咪保呢？ 保 嘅，因為你要俾係啦，你咪你咪要。揞多幾個箭底， 佢咪落咗 unnamed driver 嗰個 condition 裏邊啊嘛。 其實我講我自己啦，因為我以前我都係玩舊車先嘅，咁、我都有買過新車，咁、我想當年都仲係新牌齡嗰陣時候，我都買咗架新車，我都係出唔到現裝，即係又唔係話完全出唔到，你可能俾好貴價錢，咁、我都係結果揾咗我舅父去幫我出做登記車主，但係架車嘅登記司機呢就係、是、我自己，咁、其實佢嗰個保險都可以出到嘅，只不過係個 touch 你撞咗之後個 loading。 就多咗咯， 會有唔同咯，咁又唔係完全做唔到嘅，但係新牌真係好難出到牌，我都聽好多話好難。其實難嘅定義當然啦，有錢就唔難嘅，即係只不過你係一個唔係即係感覺上啊，唔係好合理嘅價錢去做呢、這個出呢個牌就好似唔好。 其實保險公司咧就唔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嘅，有生意佢都一定做嘅。其實你哋呢啲新牌生意佢最願意做添，因為咧商業保險呢 即係第三，即係我哋叫做第三者保險，或者叫我哋叫一般保險啦、 General Insurance 係好難有錢賺嘅。 係， 佢係即係斬你呢啲嚟 cover 翻佢流，即係佢損失出去嘅賠償。 係， 即係所以嚟計冇噶，佢唔會拒你於千里，佢唔會。即係除非有一個好好危急嘅情況，係經常炒到真係要擋住，直頭要截你啦，唔俾你投保啦，咁樣冇得講啊。其實又好難出現咗呢啲情況啊。你肯俾錢咪得咯？ 佢係啊，咪 即係等於 咪 有個即係以前我哋嗰個年，即係我哋以前嘅年代係咪先？個 MR2 嘅現鎖係貴過個車價嘅，個車價萬幾蚊。吓、啊、个验锁就两三万，随时 系啊系啊， 佢唔知道你撞埋咩度啊嘛， 系啊， 再唔系要 claim 嗰阵时候就垫底就三万，但系你买部二手嘅 M2 可能讲紧万零两万蚊， 系啊， 根本佢都唔要你 claim 噶啦， 系啊， 所以我就话即系我哋讲呢个 topic， 其实都觉得大家买验锁之前可能留意唔系免价，即系都要留意埋个 loading 咯。即係 touch wood 噶嘛呢啲， 同埋可能買車，即係決定要買車之前都問一問， 問一問啦、啊。 個保險你能唔能夠承擔到？即係唔好諗住真係同人壽咁樣千零兩千蚊又搞得掂嘅嗰啲咁樣咯。 因為尤其是去買車，因為曾經都聽過有啲人去買車落咗訂啦，跟住出現疏就出唔到。 因為車咧始終都係一種喺香港啊，我講係一種奢侈品。是一定是情绪化得很紧要的、一定是冲动多过实用， 都是， 所以就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件事咯， 是啊，起码问了验收公司才落订啦，因为被人食订啦， 是啊， 这些不是讲笑的，我都遇过几单的了，就是听一些身边的朋友啊，那些是啊，朋友的朋友啊，那都有，就是通常都是啊，看中架车，给个 sales 讲两句，说好啊，我落订。hold 住架车先，跟住走去问验收公司，原来验收唔收，唔收，跟住你揾亲戚，你又觉得唉、哎，好似唔系好抵，我又俾咁贵验收，咁、你出唔出呢？又焗出，咁就变咗又好似又俾多咗钱，咁你不如将个俾多嗰嚿钱去摆落架车度啦。 系， 系啊，即系你可以衡量一下呢啲， 即系要计下条数， 系啊，要计下条数先咯，即系始终都唔系买棵菜，系咯、 啊， 即系呢样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喂，咁今集系咪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系、啊，咁我哋多谢香文啦。上 咗 嚟兩集啊，分享一下啦，咁、我哋 下一集再見咯， 下一集再見， 好， 拜 拜。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係你哋嘅呃拉一周節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幾盡，你要聽我哋呃拉一周啦。你聽緊嘅係 Regazine，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同埋無限連線嘅網絡媒體。